6018。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抬起头。别害羞。 总是过得飞快，转眼间已经大年初六了，您是不是已经踏上返程回家的路了呢？这里是欢乐您春节假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当然也要抓紧时间去好好玩。那今天在早安音乐秀的节目当中呢，也要继续为您推荐春节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在春节前夕呢，延庆市推出了10条的冰雪旅游线路。春节假期如果您去延庆，可以度过别具地方特色的假日。 来看一下这10条线路呢，包括延庆的冰雪两日游、三日游，以及以冰雪家和乡村家为核心的相关的一些景区景点、精品民宿、特色美食和养生温泉有机结合的这样的一些线路。 春节假期啊，如果您前几天已经玩得特别累了的话，不妨去延庆去吃吃美食、泡泡温泉，养足精神，好好回来上班。 就闭上旧街头，别在乎设计资格，太阳中

假期如果您去郊区游玩的话，可以体验到一些精品高端民宿，还有特色民族村和美食，这些旅游项目呢更加的富有年味儿。 比如说像原乡里、时光长城、百里山水小镇、山楂小院，给大家带来一些很高端的住宿体验，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想象的农家乐的感觉了。 对，而且春节期间他们是专门举办了像住小院、品民俗、过大年这些民俗活动，让游客可以体验到浓浓的年味儿。还有像火盆锅豆腐宴、八六席、石烹香宴、素食家宴、春饼宴、五谷丰登宴等等。哎呦，说的我都饿了。 这些民俗的美食听起来都让人觉得已经有点饿了， 饱口福哈。 对， 在春节期间呢，还有永宁镇上磨村九曲黄河灯，寓意幸福美满，一定要去看看。 当然呢，还有柳沟村民的民俗过大年等活动，为游客提供包饺子、贴春联等更多的体验的项目。 唱到口吐白沫，再问，不会，不会，不会。 是眼神之间都善意，一些也有相互的嬉戏，边舍得边回忆，火花素简单

心里找一颗星，说你抱着一切烦恼留下你自己，或是带走我的心。 周六，这里是欢乐您春节假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乌兰察布的第二届冰雪艺术节2月5号也开幕了，整个春节之后您都是可以去游览的。 当然呢，近年来呢，乌兰察布是大力的发展了冰雪旅游、四季旅游，也全面的推进了旅游加的战略，建成了凉城带海呀、这样的一些国际的滑雪场，以及永亮温泉水世界和吉宁国际皮革城等一批重点的旅游项目，也大力的推出了皮草购物加滑雪加温泉加民俗加美食这样的丰富多样的精品战略。 北京市民如果想去内蒙古去感受年味儿的话，不妨可以选择乌兰察布，基本上是满足这些大城市的游客对于塞外草原冬季冰雪旅游的全部需求了。 从来没穿过，不是我的气味，你的气味的谁穿过？脖子有点红，别憋着烂理由。那只手机不是我的，为何在床头？ 潇洒的走，不用回头 ，no， 别再求我留，只剩你的错。夜已看透，看穿一堆狼火。如果回头，也是把什么你。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介绍了这个乌兰察布第二届冰雪艺术节，这次艺术节呢是以激情冰雪草原畅想乌兰察布为主题，整个的活动面积占地达到了27万平方米， 哇，非常大。而且呢，在传统的冰雪艺术节的这个冰雕、雪雕、冰灯等基础项目之上，还增加了儿童游乐馆、国际大马戏、海洋动物展演以及蒙古族民俗体验等多种及观赏性和互动性于一体的娱乐项目。 如果您去到乌兰察布的话，可以感受到时尚与传统、国际与民族、艺术与美食的激情碰撞，可以在这个春节假期一元揽进草原冰雪的美景， 草原加冰雪的美景，大家一定非常期待。 着我那么的安详，心中在荡漾，苍穹下大地也在歌唱，是天堂，每个人都在尽情盛放，迷醉的花香，耳边传来天使的歌唱， 日上午七点到九点，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欢乐你的上班路。

这里是欢乐您春节假期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刚刚有介绍乌兰察布哈，其实离咱们近一点的感受草原气息的就是河北的张家口市了。 张家口，对， 草原天路已经成为了张家口旅游的一张名片。那为了推动草原天路的有序发展，张家口市张北县、上义县、沽源县先后发布了各自辖区内草原天路10公里的示范段规划项目。 像这一次草原天路的张北段已经建成了132.7公里，这个的起点呢是来自于张北县的桦皮岭原始森林处，经过了大台沟、黄花坪、狼窝沟、野狐岭和黄土湖轮，终点是在张北县的台路沟乡朝阳窑，途经了旅游景点处达到了22个。 也就是整个游览草原天路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去观赏到很多的旅游景点啊。 却每每演出戏，幻想着反转偶像剧情，无奈收起前男友。 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欢乐你的上班路。 只怪阳光太吝啬从不出现，才没抓到我想要的感觉，角度稍微偏一点就不完美，女生在这方面总是那么严，摆造型也需要花一点心机，每一张自拍都在碗里挑一点怀疑，每一个滤镜藏着我的用心，从不放过每一颗生活，所有的瞬间全都定格，让感动能够一直鲜活，喜悦和泪水是必修课，越深刻

no place I'd rather be. Yeah. 这个草原天路冬季因为难以通汽车而无法开展旅游服务，所以去的人比较少。为此呢，张北县还专门筹划打造了观光火车线路。这个观光火车线路的走向呢，将控制在天路北侧100米的范围内，部分景区优美的区域可以在向里稍微延伸，沿途设立了3个站台。 未来呢，这一带可以将这一线路继续延伸，向东延伸直通坝皮岭区域，向西延伸呢可以到白龙洞这一带，形成了草原天路四季旅游体验的核心通道。 嗯，以后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大家都可以去观赏。 困兽之斗是否已足够，我们嚼着出口，看透山头，最后别回首，别眷恋温柔，覆水难收，残留那哀愁，就让时间带走，借口伤口回首向前走，该学会放手，谁没有过年少轻狂，谁不曾为爱心伤。 Oh no yeah，Tell me if you wanna live。 眼泪闭上眼睡，哦，到了明天都无所谓，宁愿痛彻心扉比较干脆，伤痕累累坚决的撤退，别再沉默，别习惯沉默，就删掉承诺，不再闪躲，不再难过，不要继续犯错，倔强我的心脏依然滚烫，埋葬那些沮丧，该忘就忘，该放就放， 谁把苦往心中隐藏，谁不曾放弃希望。 Oh no yeah， 我们以为无法遗忘，我们都曾 falling down down down down， So tell me if you wanna leave

或者既罚款还要判处监禁。 最可怕的就是两者并罚了哈。泰国政府的有关人士说，烟头是海滩上数量最多的垃圾，而且占到了海洋及海岸垃圾总量的三分之一。关键是烟头这种东西呢，分解时间比较长，它所产生的有害物质也将渗入海中。 嗯，所以呢，制定海滩禁烟令是当务之急。 日上午7点到9点，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欢乐你的上班路。 I'm hurting baby, I'm broken down. that red velvet, I want that sugar sweet. Don't let nobody touch it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no makeup on, that's my sugar. 来看，近日呢，十一个“一带一路”国家在线签证中心在非洲旅游是正式上线了。 因为这十一个国家全部都是电子签证，而且在线签证中心支持实行电子签的国家和地区是全程在线提交资料的，所以今后您足不出户，通过一部手机就可以搞定去这些国家的签证了。 我们来看一看这十一个“一带一路”的国家包括： 这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柬埔寨、格鲁吉亚、印度、吉尔吉斯斯坦、缅甸、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和越南。 哇，太厉害了！来，鼓掌，鼓掌，鼓掌！基本功太强实了啊！同时呢，这十一个国家以及波兰、瑞典同步会在非洲上开设旅游国家馆，今后在这些国家将各自在国家馆内来及时发布最新的旅游讯息，与中国的消费者直接的接触。 沙漠 你的上班路。 假期无论您是出国游玩还是说在家里陪伴父母，今天是大年初六了，很多朋友在明天就要收假回来上班了。无论如何呢，也都希望您伴着我们的好音乐，收获在春节满满的好心情。今天的咱音乐秀就是这些，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也希望您继续关注北京电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明天再见喽。 Let's go。 出去旅行像个孩子，说走就走的开始，我带手机的 GPS， 我到哪里就哪里的地址，远方享受孤独的阳光，我未来怎样，现在就像一个人躺一床，都想去讨好谁，不喜欢的 say no no no， 不管西藏或乌拉圭，买张机票 just go go go， 所有的意外都会的奇怪，累了那就发挥呆呆呆，让他再期待下一个礼拜，飞机不去阳光晒晒晒，泰国新加坡再加上印度尼西亚，咖喱肉不沾冬阴风真的有点辣，热情全去希腊，保护雅典娜，墨西哥用笔做金沙丁海，日落也去跪在生活收敛成为一个吃货，说到再了没有办法，不用浪费多不叫天外真假，没看病 IP 的风大波，想去旅行，再带上个随身听，想去旅行，去旅行，只是不想去餐厅，想去旅行，去旅行，不用重复同样的剧情，想去旅行，只是不想做专辑，想去旅行，想去旅行。 开手机的 GPS， 换到哪里就哪里的地址。哦，看那远方，闪烁孤独的阳光，花未来的样，现在只想一个人逃一逃，不用想去讨好谁，不喜欢的 say no no no， 我关心杂货乌拉圭，满腔疲惫角色 go go go， 所有的意外都会的奇怪，累了那就乖乖待待待，然后很期待下一个礼拜。年到头练成狗总得好一次，想上班数时间走都不敢逃一次，习惯数事实前面的字数，躺在沙发上欣赏着即将迎的四周，别忘了自己拥有的自由和时间，连年不忘得不到的权利和金钱，你还没发现拉上背包拉链，工作只是趁他见旅行才能充电， 去旅行去旅行， 再带上个随身听， 想去旅行去旅行， 就是不想去暂停， 拜年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是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 春节到了，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给您拜年了，祝您阖家团圆，家庭幸福。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与您共庆新春佳节。 2月2日至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金藏。